体经销商，恭候您的莅临。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好，来关注一下路况。北四环中路辅路内环西向东方向，宝福寺桥到建祥桥，广渠路西向东，东四环中路辅路到石门东路，以上路段车行缓慢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周末快乐，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在这个小时的情歌特辑，我们关注到的是榜上歌手沙宝亮。很多人都知道沙宝亮有当杂技演员的经历，八岁被家人送到艺校学习杂技，十五岁呢靠顶坛子拿到了法国世界未来杂技节金奖。那恰恰也是因为当时经常出国演出，让沙宝亮接触到了 CD， 他惊讶这个音质太好了，于是从爱听到爱唱，各种机缘巧合也让他后来成为一名歌手。这首《暗香》也成为他的成名曲，同时也是他事业的分水岭。 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 光交错的一瞬，就注定了今生缘分，自己可以见证。 两首情歌是三宝为沙宝亮创作的《飘》和《暗香》，也奠定了他古典情歌的歌路。在《暗香》推出之前，沙宝亮有过一段灰色的经历。在他出道那个年代，拥有一张唱片比现在难太多了，歌手是有门槛的，成为歌手想一曲成名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。沙宝亮筹备个人专辑时三起三落，先是唱片制作好了，老板跑路了，后来自掏腰包发专辑。2003年，因为电视剧《金粉世家》主题曲《暗香》热播，被大家熟知。来年，他还推出了专辑《沙宝亮三》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专辑当中这首《蒙娜丽莎》。 有梦见他，表情复杂，高挂在心墙的酸甜苦辣，爱似有。 曾掩盖，却是已红颜。 缠绕发间，猜不透那一天梦还是甜，于是傻傻后悔回不去那一瞬，思还是 这首《爱你》来自沙宝亮，沙宝亮2004年专辑《沙宝亮三》延续了暗香的风格，被贴上了新古典浪漫的标签，以情歌为主，突出他声音当中的细腻、温暖和唯美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他演唱的《听见》。 最近的天气一直在变，我只守着里面的世界，外面是漆黑一片，我亮了灯却喝不了思念，把自己藏在沙发里面，告诉自己这样比较安全，没有你在我身边，就算是白天也是模糊一片。你有没有听见太远，关于我你什么都听不见，可不可以听见，别拒绝让感觉蔓延，我只能当作一种亏欠，很久以前你忘了说再见，是我没有听见，把自己藏在沙发里，告诉自己这样比较安全，没有你在我身边，就算是白天也是模糊一片。你有没有听见今天的风声在哽咽，但是你已经走得太远，关于我你什么都听不见，可不可以听见，别拒绝让感觉蔓延，我只能当作一种亏欠，很久以前你忘了说再见。 埋怨，关于我你什么都听不见，可不可以听见，别只这样感觉慢慢，我只能当作一种亏欠，很久以前你忘了说再见，爱是我不想听见，不后悔，曾不顾一切。

全民参与打造线上线下苹果创意市集，吸引身边朋友参与到活动当中。另外还推出了四条优质苹果采摘休闲线路，不仅有采摘观光，还能品尝昌平特色农家饭。最后再来看，今天上午2018北京平谷第十届国际户外健身大会开幕。这次徒步的线路沿途山峰、峡谷、古迹、湖泊、森林景观齐全，道路迂回盘转，落差近千米，可以观赏烂漫山叶，也可以观燕石长城、明长城烽火台、抗日战争被俘场等遗迹。眼下正值北京红叶的最佳观赏期，成片的金、黄、红、绿交织在一起，让游客更加感受到山水自然之美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74 收听耿话为您主持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本周情歌特辑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沙宝亮。以传统审美来讲，能唱大歌也成为衡量一个唱将的标准。在选秀火了之后，沙宝亮这些考验唱功的作品会被拿来经常翻唱，也成为教科书级的范本。不过沙宝亮本人是无师自通，凭借一副好嗓子加上真情流露，让他成为歌坛独树一帜的实力歌手。在2006年专辑《比多更多》，沙宝亮开始强调节奏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专辑的标题曲。 身上我的耳朵更多，一份梦里有 舍得让时光把一切都带走，身边来去多少春和秋，渐渐学会和沉默做朋友，一个人的感受像一片落叶在风中旅游，情越深越难以看着你，看着你开口。我是那个无名氏，为你空白无名指，明知故犯的坚持，我的爱你可知。百次回眸才换来这一生又擦肩的理由，爱是掌心美丽的玻璃，越想要呵护越难把它握紧，一个人的感受像一片落叶在风中旅游，若有缘就不怕一点点一点点白头。我是那个无名氏，为你空白无名指，明知故犯的坚持，我的爱你不知，明知故犯的坚持，我的爱的门口，才舍得让时光把一切都带走。 一首2009年中国榜年度金曲《无名指》，这也是沙宝亮当年专辑的同名主打。凭借这张专辑，他获得了中国榜年度最佳歌手。这张《无名指》是一张沙宝亮创作专辑。作为一名隐藏的创作歌手，他在没有出道之前就开始写歌，只是暗香的契机让他成为一名唱将。在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，沙宝亮坚信音乐会回归现场，于是专辑是采用了真乐器录制，为演唱会来做铺垫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由他创作的这首《半瓶影》。 嘿，手里的烟还没燃到一半，嘿，你的双眼告诉我在浪费时间 now， 说了再见是否还想再见我一面，你随便。嘿，电话里面 Just come my baby， 嘿，想要依偎，非常抱歉我不能放开 now， 你说的对，爱情不是随便在街头有零钱

贾宝亮在登上《我是歌手》之后，在2013年推出的专辑《男人好难》当中翻唱黄大炜《你把我灌醉》。真人秀火了之后，贾宝亮在荧屏上展现了全能明星的魅力，参加了《心跳》《水立方》《我的中国心》《蒙面歌王》等节目。2018年他签约到新东家，重回歌坛，推出新歌《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》，本周排在第五位。这首歌曲也是由他自己本人作曲。而在下个小时中国榜经典绽放，我们关注到的是音乐人黄韵玲，我们稍后见。 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，寻找你心里那片伤，谁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，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风霜，回来不问情，相见不见时，还给你一寸心，回来不问情，烟雨落窗上，红颜染四方，回来不问情，愿被我唤醒，你的泪打湿了曾经，归来不问情，风吹散月底多尽醉无情。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，寻找你心里那扇窗，你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，守望着半是过往半是哀伤，归来不问情，相见不见时，留给你一寸心，归来不问情，烟雨落窗纱，被我唤醒，你的泪打湿了曾经，归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多情非无情，还给你一寸心，归来不问情，烟雨落窗纱，红颜染四方，你的泪打湿了曾经，归来不问情，风吹散雨滴多尽醉无情，归来不问情，风吹散月底多情醉无情。

后泪水能补救，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。好在有千愁万锁，也没人肯说内疚，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的朋友。这醉意仿佛一口气潜水到很深的海底，灵魂的躁动与逆风有了默契，风是将近像是万物的呼吸，飞行航线有一种纹理，几乎是血液中的旋律，还有沉默里的一心一意，大地规律心跳呼应海洋潮汐，虽然有时感到摇晃迷离，我与飞行浑然一体，心中有东西重新死去，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，要如何打开封闭？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，顺风逆风天意无从为你，不停练习在危险中飞离，寒冷的高度里极端清晰，穿透爱情和承诺的幻影，月光的孤寂，我的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，它曾经死去，可是如果心不曾破裂，要如何打开封闭？逆风里我才真正明白自己，顺风逆风天意无从为在危险中飞离。稀薄的空气似乎带着醉意。 时间回到1988年，那个时候黄韵玲已经是滚石旗下的发片歌手，并参与到制作，而作为红十字合唱团主唱的赵传也签约到了滚石。作词人李格弟给赵传找到了一个精准的定位， 黄韵玲谱写出了流畅好听的旋律，打造出了赵传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《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》。30年后的今年，赵传发表了专辑《你过得还好吗》，又找到这两位音乐人，写出了这首《逆风飞行》。2014年，陈洁仪参加《我是歌手》比赛，2年之后推出了专辑《天堂边缘》，邀请到了多位在90年代成名的音乐人打造，比方说潘协庆、叶良俊，当然还有黄韵玲。这首《被风吹散的人们》，许常德写出了浪漫暖心的感觉，而黄韵玲则给出了婉转悠扬的美好旋律。我们就来听这首在2016年登上中歌榜，陈洁仪演唱的《被风吹散的人们》。 那些被风吹散的人啊，心里总留着一盏灯，那是用体会照亮的旅程，温暖曾经同行的人。被风吹散的人啊，一想起从前会多冷，时间虽无声，却静静地问你想要和谁共一生。 窗外的 这首歌相信会泛起很多追过台湾偶像剧的朋友的回忆了。作为曾经 F4 的一员，言承旭在06年主演的《白色巨塔》是他在《流星花园》之后又一部大获成功的剧集，而刚刚我们听到的便是他演唱的主题曲《你是我唯一的执着》，由徐世珍作词，黄韵玲作曲。那这首歌也是在2007年作为单曲推出并登上中歌榜。2005年，陶晶莹加盟海蝶，推出了她在这里唯一的一张专辑《走路去纽约》。黄韵玲根据80年代末滚石对陈淑桦成功打造的女性气质设定，和陶晶莹一起写出了这首流行又有都市女性气质的作品。这首歌作为主打歌曲登上中歌榜，我们就来听陶晶莹的《女人心事》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经典绽放。广告回来，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今天的音乐主角——著名音乐人黄韵玲。 冬季的咖啡座，幽暗的沙发里，总有几张熟悉的脸。那种聪明带点防卫的气质，像 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越过他的肩膀，空洞洞的视线，我等女子灰色心事，那种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，喝了酒却又哭得像个孩子。我听见渴望的泪，我看见我的从前，曾经我也痛过，我也恨过，怨过，放弃过，在自己的房间里觉得幸福一起握。如果没有分离背叛的冲动，怎么算是真爱过？请你试着相信，一爱再爱，不要低下头，别怕青春消失， 联通冰淇淋套餐，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，存话费还送电子券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地面弱气压场影响，本市的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，影响地面能见度。入夜后，随着气温下降，空气湿度增大，夜间有轻雾，请注意交通安全。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，风力弱，容易造成空气中污染物的聚结，影响空气质量。易感人群外出，请采取健康防护。具体预报是：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明天白天多云见阴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1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暗点资讯。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，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，5391-3117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视资讯。中国第五代导演标杆人物田壮壮在2009年的狼灾季后已经近10年没有导演电影了。日前田壮壮终于表示将重执导筒，拍摄阿城小说改编的电影树王，影片也已经开始在云南看景。齐王、树王、孩子王是作家阿城的三个中篇，齐王、孩子王都曾被搬上过大银幕，而树王主要讲述了树王萧疙瘩保树护树，最后失败导致巨树被砍而自己抑郁而终的故事。目前树王正在海选演员，据广告显示，剧组需要北京、上海、青岛，年龄范围在15到21岁的青少年，昆明海选则是全年龄段云南省当地生人。继续来看，由新锐导演张罗平执导的电影《向阳的日子》昨天正式在全国上映。导演张罗平曾是屈指可数的一线时尚摄影师，这也是他转型电影导演的处女作。该片之前已斩获多个国际奖项和提名，还有许嵩、张丽、刘畅、冯唐等明星的强力推荐。电影画面的呈现如油画般唯美诗意。

穿越海洋。 上一时段我们听到了今年黄韵玲写给赵传的《逆风飞行》，那刚刚听到的就是两个人音乐的缘起。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这首歌为赵传树立了鲜明的个人标签，也直接影响了黄韵玲之后和沈光远、罗红武创立的友善的狗厂牌，和赵传继续友好合作。黄韵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音乐才女，很小的时候就喜欢音乐，会把一些歌曲改编成她自己喜欢的样子。1979年14岁的黄韵玲参加金韵奖歌唱比赛，和徐锦纯、黄珊珊、张瑞勋组成了四小合唱团。那这样的成名方式似乎可以关联到20年后的 SHE， 甚至是在今天的火箭少女101。不过不同的是，黄韵玲所处在的中文流行音乐朝气蓬勃的年代，她成为新音乐运动的成员之一，之后在滚石出道，成为歌手音乐人。 其中在1991年，黄丽玲在滚石的最后一张唱片《平凡》大获成功，并入选百家唱片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当中这首有着典型90年代初流行音乐面貌的《三个人的晚餐》。 越过落地玻璃窗，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。隔着白色的烟雾，没有人说抱歉，也没有人哭。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？等待怎么？ 沉默怎么能说明一切？等待。 买 cornflakes 的犹豫，总是懂得我现在的心，因为收藏我心中所有的秘密。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，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吧吧吧吧吧吧，其实我的世界很平凡，和你没有什么不一样。吧吧吧吧吧吧吧，陪着我分享我所有快乐和伤心。 一首曾经在广播当中经常听到，也是黄英玲最受欢迎的单曲之一，关不掉的收音机收录在她最成功的平凡专辑。在她离开滚石创立友善的狗厂牌之后，兼具台前幕后继续做音乐的同时呢，投身电视界做起了主持人。友善的狗因为音乐人天生的理想主义造成了财务上的入不敷出，没有走太久，但却签约培养了很多歌手，发掘了像陈珊妮、林小培等歌手。1998年，黄韵玲为张艾嘉电影创作了同名主题曲《心动》，首唱就是由她挖掘的林小培。在这首歌曲诞生10年的时候，2008年，黄韵玲和马海生演唱了合唱版。在今年20年之际，黄韵玲和钟兴民合作，邀请多位优秀的爵士乐音乐家一起录制，完成了新版的《心动》。这个小时的经典绽放，关于黄韵玲的主题也用这首歌来结束。在明天同一时间，接榜专题时段，我们再会。 有多久没见你？以为你在哪里？原来你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的呼吸。